我从森林里归来，迎风的散发上挂满田野的朦胧飞沙，和冰霜帐篷托起。我从森林里归来，迎风的散发上挂满田野的朦胧飞沙，和冰霜帐篷托起。这纷纷飘醉的音符，满我是温暖，满心是爱。这纷纷飘醉的音符，满我是温暖，满心是爱。我问是否拥有了它，还是它拥有了我？你可曾在甜美的歌声里表达了自己？这纷纷飘醉的音符，满我是温暖，满心是爱。这纷纷飘醉的音符，满我是温暖，满心是爱。是否拥有了它，还是它拥有？